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腰背部的问题啊。这也是延续了我们上周和大家谈到的关于我们这个肩部的问题啊，是现在很困扰我们广大的这个办公一族朋友们的一个常见的问题了。而往下去顺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腰背部的问题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久坐呀，或者说是长期伏案工作，已经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我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李阳李教练跟大家去谈一谈，咱们如何去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腰背部疼痛的问题，让大家能够更加舒适的完成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让我们的这个体姿体态能够更好一些。那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李阳李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好久不见。 欢迎李教练啊。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依然也是现在李教练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啊。 对，我也就是能把我常常遇到问题来讲一讲，其他问题也不太会。 但是这些问题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会遇到了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发生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办公室嘛，说实话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的办公模式的问题。我们逃离不了逃离不开这个久坐的问题。 对 啊，也逃离不开这个我们说每天的这个工作量啊，工作压力。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啊这个发展，还是每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公司也好，就所有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快速上进的阶段。所以这种压力呢也传递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上。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节目呢告诉大家一些小技巧，对吧，在你奋斗工作啊，包括这个为人生目标打下很好基础的过程中，不要让你的健康给丢失掉。所以呢这个腰部常见太常见了，我现在看每个人的坐姿没有几个正常的，包括我自己。 对，不自觉的啊，坐着坐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你要让我一开始坐在这里半个小时了，我觉得还 OK。坐一会儿以后我真的就不行了，我肯定就想弯下来腰，或找地儿靠着， 找一个舒服一点的姿 势，或者对，哎呀，就往这儿一拧，手臂趴，这是绝对的。 对 啊，如果你跟我说，你像就有些人可以坐得非常直，我觉得也很少吧，极少数。所以呢，我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同时还能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它伤到自己啊。所以腰背部这个问题太常见了。那除了我们说你需要一个好的椅子、好的坐姿、好的一个高台地面以外，那你就要在你不适啊，或者在你有问题或者发生问题之前，我们就要做更多的调整。毕竟它跟我们的脊椎健康息息相关。 对， 我们之前讲过一些问题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我记得孟莹老让我做一些问题，哎呀，脖子不舒服的问题，对吧？然后要不就是腰椎不舒服的问题，要肩什么，其实这些都在我们躯干的附近，而且与脊椎有关。所以想告诉大家一点啊，如果你的脊椎不健康，你这个人整体就不健康。如果你的脊椎很健康，整个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就是起码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啊，毕竟这是我们整个躯干的一个 中轴线嘛， 对，中轴线嘛，很重要的啊。所以请大家关注脊椎健康，但是说实话脊椎又太复杂了， 对， 它不是我们说的简单的某一个角度某做一些什么动作就好，它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动作幅度改善，不同的肌肉关联，而且与身体的重心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一下颈椎和腰椎的区别，颈椎虽然现在很常见啊，但是腰椎的问题是困扰大多数人的，70%的人都有腰椎的问题，或我们说叫后下背部的问题啊，70%都会有。我不管你是肌肉问题还是关节问题，都是很常见的。颈椎问题也很多，但颈椎的问题主要是与屏幕、手机关联比较多。当如果你能调整这样习惯的时候，它相对于改善还是容易一点的。 嗯 啊，第二呢，颈椎就是它上面是一个头，所以颈椎的问题与它底座有关。如果当你本身下面的胸椎和排列调整好以后，你颈椎的问题不会扩大化， 嗯， 就是不会那么严重啊。当然，如果你说已经很严重了，那没有办法了。那你要带颈托去颈托，该牵引牵引， 对对， 然后再强化脖子周围的肌肉。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都已经出现反弓的问题了嘛， 嗯， 那就是挺严重了， 甚至神经压迫的一些问题。 对， 但是我想说，颈椎的问题其实还是好解决，因为脖子周围肌肉比较多，你只要训练好它的功能，训练好它的周围的这些肌肉平衡，那它的问题就还好解决。 嗯， 腰是不太好解决的。我们一直来说，腰只有后边很明显的肌肉，前面就是我们的内脏和腹腔。 对，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要通过调整腹腔的压力和腹腔的内部的肌肉和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横膈膜和我们的骨盆底肌，整个这一组核心的肌肉才能解决你腰椎的问题，甚至还要就包括骨盆啊，和下肢 对 一起关联到影响到腰的问题，所以腰嘛，下背这个位置刚好属于身体的核心中间的位置， 是 它如果出了问题，除了解决它本身以外，它要解决周围连带的部位， 而且关键就是它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它是上下都连接， 对， 所以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上下都不会舒服。 嗯 嗯， 但凡有过腰背出问题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现象，发现腰只要一出了问题，完了动都不能动， 对，腿一下就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能卧，所以腰一出问题了，跟领导请假，呀，领导不行，我腰闪了，我腰就是蛮突出的， 嗯， 领导往往也都知道这种情况，啊，那你去医院赶紧看看，该休息休息吧， 嗯， 所以腰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对 啊，那我们赶紧来给大家说一下吧。首先，嗯，就如果您本身啊现在腰就有明显的疼痛，但这个疼痛不是说，哎呀，一动腿都麻。 刺痛啊， 都不能动的那种，那这种肯定是不能做我们下面这些动作改善。 对， 但如果你只说呀，就是哎呀，李亮，我就坐时间久，腰不舒服， 就会不舒服，酸酸的，胀胀的。 对，你让我起来活动活动，走走路，问题就好了， 哎，感觉好像又缓解了一些啊。 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今天的所有这些方法特别适合您。 哎，对， 嗯，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您之前根本没有腰的问题，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坐沙发久了或某个姿势保持时间长会有不适，开始有那个征兆往不好的方向怎么样 发展，有那个苗头的时候啊， 嗯，今天的内容也很适合你， 嗯， 啊，好吧，好了，开始了。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叫六个动作啊，可能还会有些演变动作， 嗯， 就可能会比较多啊，就是我们讲的细致一点。第一个动作狮身人面像， 哎，想一下大概能琢磨出来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了。 对对，这个与埃及的一个建筑物有关系啊， 嗯， 然后呢这个狮身人面像其实就是俯卧， 嗯， 首先需要你注意点啊，千万别趴到那个软软的垫子的那种床， 对，硬一些， 首先你要在最好在一个地面上面有一个垫子的位置，就是我们说叫做底部支撑， 嗯， 就是要有这个底部支撑的前提做这个动作才会有效。如果您在家里那个床或沙发下面又很软，你手一压又能陷下去的话，只会有一个效果，一会儿您做这个动作肩就酸了，手臂酸了， 嗯， 腰还有可能紧张，根本没有达到放松或改善的这个效果。 对 啊， 底部给你的支撑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嘛。 对，所以首先大家能想到这是一个俯卧的动作。 对。 第二呢，就是狮身人面像嘛，所以我们的手肘是支撑的身体，而不是手啊，是手肘。 对。 肘关节支撑的我们的上半身，这个时候我们上半身就像一个这个滑翔的跑道一样啊，那个砰，然后身体的曲线就是一个弧线的一个曲线。 对，或者就是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埃及金字塔的那个狮身人面像的， 对，就是那个 样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因为它在前面也是， 嗯， 对， 相当于是他的那个小臂在支撑着呢嘛。 对 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支撑，所以要有一个撑的力是向下的。 嗯， 那为什么要说支撑向下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眼睛看前面，不然颈椎可能会有一些额外压力。 嗯， 然后呢，因为要撑，所以肩膀和手臂用力向下推地面。 嗯， 所以你会发现你会有一个类似于挺身的动作。 嗯， 把你的胸口往前送， 对， 然后脖子拉长， 对， 所以是一个撑，这个字很重要。 嗯， 这个撑代表了你要用手肘和肩膀往下去送，推地面，上半身还要挺起来， 你要有那个感觉啊，我真的是撑起来的那个感觉。 对，而不是怎么样，只是把手臂放在那儿， 好像像是靠着的那种感觉。 对，好像卡在那里， 这 个脖子都缩进来了，这样不行，这个不会有任何的改善。 对 啊，第二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让你的腰折叠向后。 嗯， 你腰折叠向后的时候是我们腰椎正常的曲度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很容易腰都向哪里弯啊？向后弯。 对，就是塌下来的那种。 对，腰是向后嘛， 对 吧？但我们腰椎正常的曲度是怎么样？向前的。 对， 所以呢我们做这个位置的时候，在狮身人面像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没有过度让它向后弯，而是还原你腰椎正常曲度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过程。 嗯， 啊，就相当于一个铁丝，我像一个把它已经弄弯了，对吧？ 嗯， 那我要把它向相反的方向弯，是不是才能把它变直？ 对， 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现在做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动作呢，就是需要你放松后背部，手臂用力支撑，腿都是很放松。 嗯，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做深呼吸。大约要做8次到10次以上的深呼吸就可以了。 嗯 啊，但要做多少组呢？这样算一组啊，一般要做3到4组。 哦，那保持时间其实也挺长的。 嗯，其实挺长的。 嗯， 那因为这个动作在演变下一个动作就是眼镜蛇。 那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李教练啊，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在做这个动作， 嗯， 时间长了之后，他也会觉得，就是我比如说这个动作做完了，我趴下也好，或者说是哪怕我弓起背之后，会觉得好像给 木木的， 对，给背部带来的那种，或者叫给脊椎带来的那个，因为长时间保持的这样一个姿势，好像也会让他觉得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那个是正确的吗？或者说该有的吗？ 好，孟莹说这个问题很好，这个是一个经常在练习中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啊。 嗯，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现象，就是因为你支撑完以后，你的腹部的那个压力，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腹部是有一定的拉伸感的。 嗯， 所以你的内脏可以往前的时候，后面的僵硬挤压其实是源于你本身的紧张。 嗯， 还有就是你的发力错误。 嗯， 首先我们说这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嗯， 它并不是一个强化的动作，就是它还整体偏放松偏舒整啊，偏让它的一个关节归位的一个模式。所以当它挤压就是你太紧张了。 嗯 啊，太紧张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有借腿部的力量，然后呢可能要保持在这个姿势用力的话就是刻意去发力了。 嗯， 不要，就是我只说唯一比较累的是应该是你的肩膀和手臂，因为你要撑在那里。 哦， 其余的部分真的要放松。 嗯， 所以刚才我说也下肢要放松。 嗯， 就完全放在那里放松。就这个时候旁边有个人好像踢踢你，哎哎，踢踢你那个腿都能被他拨了动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很放松的感觉。 哦， 啊，才能达到我们想要改善的这个效果。首先就是， 嗯， 这个动作好是好在哪里，就是它帮助我们脊椎腰椎的部分先回到一个正确的排列上。第二呢，就是让那个紧张的那个后背真的要放松。如果您做这个动作后背都是僵硬紧的，会很酸很木乱，其实是有问题，或者说您进入动作太快了。 嗯，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不行 啊， 不可以的。啊， 好，这样大家也可以去自测一下我这个动作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像李教练提到的啊。 嗯， 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的这个上半身，或者说叫我们的小臂和前面的这个胸腔， 嗯， 这些部位啊是有感觉的。 对， 那我们就顺带开始往下去接下一个动作了啊。 好，在这个动作基础之上以后，我们才去做眼镜蛇的那个动作。 嗯， 眼镜蛇这个动作呢，也就是这个是最早提出来，这个人叫做麦肯锡。 嗯， 所以这个叫做麦肯锡训练法，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然后呢，为什么他说眼镜蛇呢？就是你看那个眼镜蛇是不是能把自己哎上半身支棱起来， 对，立起来啊。 所以呢，你就要手支撑在那个位置啊， 然后呢把它推起来，就是在狮身人面像的这个动作基础上再增加动作的什么幅度和压力。 嗯，对 啊，所以呢手的位置还是一样，手的位置现在改手支撑，不是肘支撑了。 嗯， 就手的那个位置就要支撑在肩膀的下方，所以这个时候呢腰椎后面挤压感会更多啊，挤压感更多。说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出现？ 嗯， 其实麦肯锡他带了很多病人有这个问题，然后那天是一个乌龙事件。 嗯， 他呢有一个床是帮一个客人调的那个床，客人腰很累，然后做一个床，他把那个床就是像我们医院那个床一样躺的那个位置，哎，抬起来了，摇起来了嘛，摇起来以后很多病人就可以吃东西啊喝水一样或休息，他可以坐下，结果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那这个因为客人病人很多嘛，突然来这个问题待了很久了，40分钟了，他说医生什么时候能轮到我，腰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啊，你要不舒服你就在床上那个趴一会儿。但是他在床上趴一会儿的希望就是在平的床上趴一会儿， 嗯， 减少腰部压力再看。 对啊， 结果呢 因为床之前被摇起来了。 对，床是摇起来的。这个人就觉得如果我要去趴一会儿的话，那我趴一会儿我不可能腿在上面，这样太难受了，那我就趴在那个位置，趴在那个床就是反过来，身体反过来，胸口朝的那个高的那个位置的床的位置， 嗯， 腿是平的位置。 对， 就趴趴了一会儿，趴了等医生过了15分钟20分钟过来了以后，然后哎，就看完很多病人过来看他，哎，那个到你了，然后好了医生我感觉不疼了我就走了。哎，他就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对呀， 我按照您说啊，刚才躺了大概有20分钟接近快半个小时了就趴了啊。 对， 然后呢趴完以后我就下来了，以后一开始我还感觉那个很不舒服，结果我下来发现我能走路了。哎，我觉得医生你很厉害啊，趴了一下就让我好了。 嗯， 然后医生就开始想，哎，原来 到底是哪个地方， 不，原来他做的这个动作趴那么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而且医生还很担心嘛，说其实我也没有给你做什么处理， 嗯， 说再给他看一下，就是说哦，不需要不需要，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他就很期待这个人再来复诊，但这个人很久都没有来复诊，然后他觉得哇，原来真的一个动作就搞定这件事情， 很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是这么由来的啊。 哦， 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其实麦肯锡训练就是保证这个动作眼镜蛇， 嗯， 就是在狮身人面像的基础上，由肘支撑改成手支撑，更大幅度去让腰椎的后面去挤压，那还会有一些变形。举个例子啊，我们经常会听见有一些朋友是椎间盘膨出， 嗯哼， 或椎间盘突出啊，但是已经过到那个急性期了啊，医生已经比如说也处理了，他也有久坐，但他偶尔可能还会发作，或者但发作稍微调整或者带护腰就会缓解或好，但其实不解决根本问题。 嗯， 那你就要做眼镜蛇 啊，多做眼镜蛇。 举个例子，我的椎间盘突，一般椎间盘突都是不会正的啊，不会绝对特别正的向后， 嗯， 绝对会偏左或偏右一边。举个例子啊，我现在正好是腰背部是右侧椎间盘突出偏右突，所以呢你在做眼镜蛇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两个腿稍微往右侧摆一点点 哦， 去挤压那个位置，然后再做被这个眼镜蛇的动作。 哦， 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你比如说我腰感觉我是左边有点不舒服很紧张，那你就要把腿往左边摆一点再去挤压它。 那我要一点儿自己觉得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就正常的 就正常 啊，就不用靠左或者靠右了， 嗯，对的。但注意啊，不是说靠完左靠右就不做另外一边了，右边有问题先做正常，做完正常一会儿再做 靠 右，靠 右 做完靠右以后再做靠左，是这么一个顺序 啊。 所以左侧有问题就先做正常的正常排列，不偏正中间对称的，然后呢左侧有问然后做偏 左， 左侧做完以后再做靠右， 哦， 嗯，是这样。 对， 啊， 就是这个眼镜蛇式啊，对于我们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膨出的朋友其实是特别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 对， 而且操作特别简单。 嗯，它是从刚才的这个狮身人面像是一个过渡嘛。 对，其实为什么会过渡，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有些朋友胖肚子比较大，有些人躯干长或躯干短都不一样。其实狮身人面像也好眼镜蛇也好，我的都可以把它归为一个动作，就是挺身类或背伸展的动作类的。 嗯，对， 所以如果您在狮身人面像那个位置的话做的时候有感觉或不明显，您就慢慢尝试到 眼镜蛇， 嗯，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撑眼镜蛇撑到那个位置的，因为手撑一会儿会很累， 嗯， 也会出现那个问题，脖子缩进来了， 耸起来了， 对，没有挺起来，因为会很累嘛，所以您的手可以略微往前放一点， 哦， 支撑的时候那个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去腰部去挤压，而且做眼镜蛇的时候，这个会明显感觉到腹部前头有拉伸， 对，拉伸更明显了， 对，后边会有一点挤压，会不会出现孟莹刚才说的一些那种疼痛的那种，比如说木啊、 就是、 或胀， 时间长了 会，所以你不能做完这两个动作不能立马起身，不要立马起身、 嗯、 因为我们做完这两个动作，这些动作都是连着的， 嗯， 马上要做下一个动作啊、 哦， 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说的婴儿式，或者我说可以把它叫做祈祷式的动作、 嗯、 啊，什么？那大家能想到这种祈祷就是你非常虔诚的啊，五体投地般的虔诚般的那个样子、 嗯、 啊，我们在一些瑜伽训练或者普拉提训练叫做婴儿式，就是跪姿了。 哎， 刚才都是两个俯卧嘛，对吧？在俯卧支撑的情况下，然后呢，让你的腹部和骨盆、大腿前侧都离开垫子。 对。 然后同时让你的身体躯干向后移， 嗯， 臀部去找你的脚后跟， 对 的后侧。然后这个时候把你的手和肩膀、胸口压向垫子下面。 嗯 啊，做一个类似于这样婴儿式， 对，让我们的脊椎变成了又反过来了嘛。 对，我就这样说，就有点像去很虔诚的去朝拜一样、 嗯、 啊。这样，在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首先在俯卧这个位置的时候，对脊椎没有一些垂直的压力。 嗯， 而且我们刚才做完了狮身人面像和眼镜蛇以后，它的排列和周围的脊椎压力的空间怎么样？充分的调整好了吧，所以这个时候我慢慢向后移，慢慢向后移的时候，它就不会有额外的压力。同时现在开始你会发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下部分的肌肉就开始有个明显的怎么样，有一种抻拉的感觉或放松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完全趴下来，手臂往前伸，胸口这个时候你的肩膀是低于你的髋关节的， 嗯 啊，或低于你的臀部的，然后你的臀部是向后的，尽量去找脚后跟，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保持在这个位置，依然也是要做深呼吸啊，差不多六到八次甚至八到十次的深呼吸， 嗯， 但是这个位置光停在那里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要配合主动的收腹 啊，还是要把腹收好啊。 对，就是当我趴在这个位置，不是我啊停在那，哎呀，甚至哎呀，我睡一觉，不是 放松了 哈。对，这个是反而在每次呼吸的时候用力去收腹，你每用力去收腹，臀部向后延伸，甚至去找你脚后跟的时候， 对对， 你才能感觉到有一种深层的肌肉被拉伸开，甚至有些朋友会有一种撕扯的感觉 哦， 小的撕扯、撕烂的感觉、撕裂的感觉，但其实都是安全的， 嗯 啊，会很舒服。 而且你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你应该就是感觉到自己离你的这个脚后跟越近。如果是没有坐下去的朋友啊， 对，其实离脚后跟越近你自己也看不到嘛， 嗯， 你可能有些能感受到，但最直接的感受就会你会感觉好像下背部的那个部分被怎么样 拉扯开了 嘛，对对，一点一点的舒缓的拉伸开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动作的一个好处。当然这个动作不是光这样呼吸往后拉远，毕竟有的时候光靠呼吸和这个位置是无法拉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小的调整。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不可能被声名远扬的机会光顾的小山村，居然成为网络热搜。北京冬奥西大庄柯村，2015年7月31日，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北京。举国欢庆，延庆小海坨山一夜成名。作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举办地，这座北京第二高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而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子也因这场即将举办的盛会进入人们的视野。西大庄柯村位于延庆海坨山的南麓，抗战期间这里作为通往顶北军分区司令部的交通要道，为八路军传递消息、运送公粮、抢救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18:50、22:50，欢迎收听。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的腰背部的放松拉伸的方式，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分享其他的动作吧。 就让你的屁股开始扭起来 啊、哦，一点一点往后蹭的那种感觉。 对，向左或向右这样扭的去蹭的时候，呼吸去蹭，你会发现那个空间逐步会打开，而且在这个打开过程中，其实这个时候有小幅度轻微的活动的时候，会让我们的椎间盘产生更多的滑液分泌来营养我们的椎间盘。 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小的幅度。 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说过，其实椎间盘比较喜欢水平面旋转的动作，但是我们在这个空气中的时候，直立状态下这样旋转会加速椎间盘的破损。只有在不受力的状态下去扭转我们的脊椎，让椎间盘的这种调整会非常好。所以呢，一般是在水中做会比较好，没有压力去做旋转，躯干的扭转会比较好。 对， 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无重力位置去挤压会非常好， 就是 平躺啊 俯卧 或侧卧的位置都会比较好啊、 哦， 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去调整到它。 那也能理解，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平躺着，就是脸冲上啊，然后比如说左侧的腿跨到右侧的这个腿、 那是后面的动作，不要着急、啊。 不，我只是想说这样子，其实同样也是刚才 感觉很舒服。 对，就是刚才李教练提到的那种嘛，就是水平的那种，它很舒服。 对。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刚才说婴儿式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经常如果有养宠物的朋友，就会看到猫也好，狗狗也好，对吧？ 啊。 哎，起来都会伸个懒腰，做一下类似的动作。 对。 啊， 这个动作其实就很像它们。 其实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们也是有脊椎动物，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要去做这个。做完以后，你会感觉伸展开会比较舒服。 嗯， 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就能做下一个动作。其实前面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动作都是偏静态一些， 是的， 相对而言偏静态。下一个动作我们又回到了仰卧位。 嗯， 仰卧位我们就要做那个仰卧的脊椎旋转，就是你现在仰卧屈膝回来，双脚还在地面啊。 嗯， 膝关节大约90度，双腿并拢，两个手臂呢向身体两侧打开贴在地面，保证你的手腕、肘关节、肩关节都在地面或垫子上， 嗯， 不要离开。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双腿夹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时候腿要用点力，大腿内侧要用力啊。 嗯， 作为一个整体自如的摆动 啊，左右的这种摆动。 对，左右摆动。我们说幅度，一开始幅度，如果我们把摆动腿的方向像一个表盘的话，一开始摆动的幅度就是在1点和11点之间的这个幅度摆动就可以了。哎，摆动，幅度摆动一会儿，摆动开了，你觉得你也能控制，就是在摆动的向左向右的过程中，你两边的肩膀甚至你的肋骨都能压在垫子上了，那你就很厉害了啊。 嗯。 然后在这个情况你再去挑战你的幅度，就是2点到10点的这个幅度。 对 啊，但前提就是在摆动的时候腿不能分开。 是的， 如果你两个腿分开了，摆动到2点或10点没有意义。 对 啊， 所以有的朋友做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做的， 哎，这好容易 摆的， 你看我就能。对，但都是一些假幅度，因为你腿分开了，或者你脚前后错开了，或两个脚没有并在一起去这样摆，就达 不 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 对， 而且一先开始的时候，李教练提到过的，我们其实应该是先在十 一点和一点的那个方向先去找那个感觉， 对， 而不是上来就摆动很大。有的朋友其实我发觉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上来就好像很快的进入状态，就摆动的幅度很大，甚至会觉得说，哎，你看我两边都可以贴到床，仿佛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动作是做到位了。但殊不知刚才就像李教练提到的，我们后背的这个比如说肩膀啊，我们的这个骨盆， 嗯， 这些区域可能它都已经在做对侧摆动的时候全都已经翘起来了， 嗯， 那就不对了啊。 对，比如说摆动的时候，我们摆到一边的时候，一侧的骨盆肯定臀部是会离开的嘛，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对侧的肩膀不能离开， 翘起来呢。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手臂要打开，就是贴在地面，起到一个稳定和固定的作用， 压力的作用。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啊，我们说这时候躯干就像一个，我们说像一个桶， 嗯 啊，然后我们像拧毛巾一样去拧躯干， 嗯， 这个时候就其实是很舒服。但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孟毅说的方法，您在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方向摆，大约要摆30秒之后再慢慢尝试幅度变大。 对， 大约要摆多长时间呢？刚才前几个因为我们说深呼吸会比较好，因为单纯说时间不会好，因为你配合呼吸放松会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摆动也是一样，很自如正常呼吸的话2分钟， 哦， 30秒热身，然后再摆1分半左右的时间， 嗯， 你如果真有问题呢，按照我说的要求这样去摆的话，你绝对会感觉到下背部的福音的动作，啊，这个是非常常见，就是好多， 嗯， 啊，腰椎的四种问题中的，啊，常见的什么膨出突出， 嗯， 什么包括肌肉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这个都是必做动作，又安全又好， 嗯， 是必做的动作。 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大家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一边配合着，像刚才李教练说的，我们把呼吸配合上，然后还有像刚才说的2分钟啊， 嗯， 这个时间自己大约估摸着，也不要说做的太过于随意，毕竟我们是需要两腿要夹紧然后去做这个动作的， 嗯， 而且其实如果啊真的把这个动作能做到位的话，我们是会有微微出汗的感觉的。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些动作呢，就是大家做的时候千万别图，哎呀，李教练说做2分钟，那我赶紧快速做个2分钟， 嗯， 或者不是，我们希望更关注你是怎么做这几个动作， 需要保证它的质量。 对，保证质量。 嗯 啊，好了，你做完，我们现在已经到第四个动作了嘛？相当于这四个动作，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都是对称的呀？ 嗯， 对称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做一些非对称的了。 啊，左右各自都要提升提升。 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再往后的这个动作呢，刚才说仰卧的摆腿嘛，其实都已经算第五个动作啊。 对，其实刚才李教练说到这个仰卧摆腿的时候，像我刚才提到过的，有一些朋友喜欢做的这种，就是左右腿并不是非常的同步去做的这种， 嗯， 就那样的做法有效果吗？或者那样是在给什么进行一些训练呢？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两个腿虽然也在一起，但是它会有个上下错开的感觉的时候， 对， 其实你下背那个拉伸感和我双腿并拢去做的话会怎么样，会简单一点。我一开始我也会让，我不会太在意，我会让我的会员就是这样，你错就错没有关系，因为你错的时候它压力不会太大， 嗯， 但反过来如果我一上来我就没有错，双腿并拢去做，你会发现摆到2点或10点那个位置的时候，第一肩膀很容易抬起来， 对， 第二就会身体开始变得有点紧张。 对， 就是我们还是说动作有个目的属性，我是不是为了让你放松， 嗯， 既然我要让你放松，为什么我做一个动作让你那么拧巴， 嗯， 那么紧，那么累，那么费劲，对吧？那证明动作目的做错了，那就是代表现在你的做的这个动作的目的和要求过高，超出了本身这个动作的这个属性的话， 对， 那不行。我反而像孟莹说的，你把腿可以前后错开一点，减少点压力， 对 啊，就好了。 对，就是可以给自己把难度降低，不用一味的说追求说像李教练提到的那种， 嗯， 两腿并在一起还要去这样做这个动作，那我可能已经达不到了2点和10点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不妨就把两腿错开，然后还是让他去找那个感觉，只不过他的这种刺激的效果可能不如两腿并在一起的那么明显。 对，当然前提你一定要做，你做完才能体会到我们说到这些细节。 对 对，怎么样做会比较合适，适合自己，然后慢慢再做，怎么能越做越好。诶，说到这些动作了，再说一个动态动作啊，动态动作，那就是我们还需要一个前后的一个滚动按摩。 嗯 啊，其实这个时候滚动按摩就是希望我们的脊椎在不光关注在腰椎段，因为脊椎是一个整体嘛， 对， 所以让它整个脊椎都能有一个活动和灵活度的时候才会好。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件事情就是团身仰卧 啊， 对，把自己抱起来， 对，你的手可以抱到你小腿的位置，也可以抱你大腿后侧，也可以啊，都可以。如果您能抱到小腿的中间位置是最好的， 嗯， 抱不到没关系，那你就可以往上点，靠近膝关节点，伸这个位置抱到你发现自己动不了，你可以抱到大腿的后侧。抱到后侧以后呢，尽可能还是前提还是那个硬的地面啊，还是可以前后的这样能稍微的摇摆起来，我就用摇摆吧。 对， 滚动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能做到的人腰也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常这样摇摆，哎，一会儿好像要做一个仰卧起坐似的，要弹起来， 感觉自己能坐起来。 对，一会儿要抱着腿，要把臀部和腰椎又离开垫的，所以就是这样前后这样，哎，摇摆， 摇 摇 乐的感觉， 对，摇摇乐摆，对，摇摇乐，就那个经常我们看的那两块钱坐在那小朋友可以那样玩一下午的那种感觉啊。 对， 你就这样摇摆，你会发现。摇摆摇摆做完以后，哎，脊椎周围的肌肉和脊椎的按压的压力，它在不断的重心改变下不断趋于平衡，你会发现哎还挺舒服的啊。一开始会累，找不到发力的技巧，找到发力的节奏以后，你会前后这样摆动就会很舒服。 那像这个幅度要做很大吗？因为有的朋友他会做的时候好像那个幅度会很大，感觉像刚才你 其实很大是有能力， 真能做起来啊， 很大是有能力的啊。 那需要达到那样的一种程度吗？ 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放松。 对，如果做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是爆发， 做起来 是我力量， 对， 对 吧？ 对， 是不是？哎，我使劲才能做起来，我不使劲会起来。那我使劲做起来的话，那是不是我是要突出发力的过程， 对， 强化的过程，还是要放松的过程？ 就没有了放松了吗？ 对，就想让你放松，你不用那么特别用力，也不用那么抱抱蹭的一下还窜起来，是吧？没必要， 嗯， 也保持这样的摇摆摇摆就可以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一些比较瘦的女生啊， 嗯， 她在做这个的时候，她后面那条脊椎整个她都会觉得很硌。 嗯， 当然我们一方面把垫子加厚，可是垫子加厚那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按摩的效果？ 对 呀， 还有硬一点的那种支撑的作用啊。 好，说到一个真的这个不太好解决的办法的问题， 嗯， 目前我所有的老师啊，不管是国内国外老师遇到这个问题都一个解决方法，你需要两个垫子 啊，还是只能靠这样的一个外部的作用帮助一下。 那两个垫子不是叠在一起变厚，不是的，而是把两个垫子拼接，中间留到缝儿，然后把你的脊椎那个硌的那个位置， 就那一段给它 放到那个两个垫子中间的那个缝的那个位置中，不要让它被挤压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哦。是这样子， 对，我给他一个凹槽， 就 有点像去修车一样， 对，拼接嘛。 对，那个车底部是有一个道，是不是人可以走下去去修啊？就是这个一个样的道理啊，就这个逻辑。因为什么？太瘦嘛，那没有办法。 嗯， 我也不可能短期呢让你把背部肌肉建立起来，背部肌肉建立起来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 对，尤其是脊椎周围你还能建立起来，那也是真的不容易了。 第二，她女生已经那么瘦，就是现状这个问题，那你肯定要回避她，因为肯定会硌的慌。 对。 对，你要做他绝对硌，他肯定会 很不舒服。 能用别的动作吗？换一个，这个实在不舒服。 对，真的 会，对吧？我们说要放松，也不能让人家特别不舒服嘛， 对， 对 吧？所以不行啊， 嗯。 所以这个滚动摇摆也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嗯 啊，如果您觉得还不错，能做的还觉得比较舒服，做久点也可以。 真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摇摆摇摆能把自己给摇摆着了，因为真的挺舒服的。 那摇摆着也很厉害啊，我觉得想摇摆着也不容易啊。 因为我觉得你有前面那几个动作的铺垫呀，就都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这是一套催眠系列是吗？ 放松的吗？ 啊，就是所有失眠的朋友一定按照这样方式做，怎么着都能睡着。 反正我觉得这套动作，当然我们还有几个动作没有给大家介绍完，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睡前去做，真的就也缓解了 我 们这一天的。 我们说了，你不能在床上做，你在床上做没有这个效果。 我是在地上做，做完我直接上床嘛，就是 做完都睡着了还能上床吗？ 好，我们继续说下面的动作啊，还是清醒过来吧。 对，其实我想说孟莹说到这点也提醒我了， 嗯， 就是你也不能做得太舒服的要睡着，那就不对。 对 啊，就是不要走极端， 嗯， 要不就特别哎，本来是放松变成了训练，要不就太放松，松到都睡着了，那不行啊。起码现在这几个动作，我们每个动作做一分钟，你现在也做了五六分钟了， 对 啊， 而且我们这动作没有做完呢啊， 啊，没有做完， 还是要随时提醒自己， 对，很快做完了。我们刚才说，我们说要做一些不对称的动作嘛， 嗯， 这不对称的动作其实就牵涉到了下肢了。刚才我们是不是躯干嘛？ 嗯， 现在要牵涉一些下肢了，往往会影响我们腰的话，与我们的髋关节、臀部和下肢的肌肉紧张都有关系。 是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还是在那个仰卧的那个位置啊。 嗯，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叫做仰卧屈腿转体嘛， 嗯， 对吧？ 嗯， 好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我就可以做一另外一件事了。你现在可以把腿一条腿伸直向下、 嗯， 另外一条腿抬起来， 嗯， 然后呢盖到这条腿的上边， 跨过伸直的那条腿、啊， 对，跨过就好了。跨过以后，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右腿跨过了左腿的上方，那我就需要让我的左手去抓住我的右腿， 嗯， 往我的左侧继续跨过，或跨过更多一些， 把它往下摁， 对，往下摁。但前提有一点，就是你现在是左腿起来嘛，那左腿起来，如果我的左肩膀也起来，是不是人身体就从一个仰卧变成侧卧了？ 嗯， 好了，不行。你的右边的肩膀还要压在垫子上， 对对， 所以呢，就是相当于身体哎拧螺丝一样的啊，然后呢，哎一边用力往下压，另外一边去拉着腿往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拉， 就有点像是让我们的身体来一次拧毛巾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这样很舒服。然后呢，做这个动作避免什么弹震。 哦， 就不要在那晃， 保持固定。 对，尽量哎，肩膀不离开，尽量慢慢去拉，拉好有拉伸感的时候， 嗯、 身体能稳定以后，好放松，停在那里， 真的会很舒服。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只要做过这个动作，都有这种感觉。可能因为今天一天已经久坐的时间很长了，坐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身体里当时发出的那个声音。我反正偶尔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当时听到那声音，我觉得太爽了，太舒服了 啊！你没有感觉吓着啊？ 那倒还好，也没有疼啊。 很多朋友说实话，这也是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说：“哎呀，不行，我已经嘎嘣一声 啊，我要听到那个声音， 我不听到那声，我就感觉我没放松了。 哦” 其实 也有点过了啊， 过 我倒还没有， 我 只是听到会 没有。我刚才感觉你说的时候那个很享受的样子， 就是听到会很爽，没有听到也倒不会强逼自己说一定要听到那个。声音的一个程度、 嗯，大家请注意，这个想象是安全的， 嗯， 绝对安全。为什么？其实这是一个自我复位的过程。 嗯， 我们关节中很多位置，它也会有些真空的时候，会有些小气泡， 对， 这种小弹响、小关节的一些弹响是很正常的啊。 嗯， 而且注意在是在仰卧，我也没有支撑， 对， 而且前面那些动作都做完铺垫了，做这样是非常好、很舒服的，啊、 对， 是可以做的、啊。 是，而且现在我看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去做正骨 啊、 对，当然这个一定是要找专业的。师傅来给去做这样的一些修复啊，或者说功能上的一些改善。 嗯， 但是往往在做正骨时候，我看他们有一些这个视频里头，你就能听到， 嗯嗯， 经常都是那种声音啊。 嗯、 可能有些朋友的确他就是追求要听到那种声音，好像仿佛才能觉得自己的那个关节好像是被得到了修复， 嗯、 但是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嘛啊。 嗯、 只是说到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所以其实这种目的是什么呢？ 嗯， 他还就是为了帮你调整好正确的位置。 对。 啊，调整好正确位置以后，然后你的压力可能就会小很多了啊。 嗯、 那我们说像现在这些动作，我们为什么说你主动去做，你坚持去做，因为主动做的效果稳定安全，比别人给你做怎么样、 嗯、 要 肯定更好吗？ 虽然单次的效果效率没有那么高，坚持做之后的长时间的积累的效果、 嗯、 会比别人比你正骨要怎么样好。 对， 好了，做这个动作呢，那进阶就是你要把上面那个腿啊，如果能伸直的话， 之前是弯着的吗？ 对，之前因为想伸直拉过去不太容易嘛。 对， 就当你已经打开拧到有一些角度你都可以控制的时候，尝试去做伸直腿的动作、 哦、 从屈膝到伸直，动态的你连续的去做伸直腿的动作，你会发现哎，这个时候哇，更加深层一点的那种 对 背部的肌肉深层肌肉的那种放松撕扯感会特别舒服、 oh. 嗯，会特别舒服，前提还是你的身体位置还是刚才这个动作基础上身体拧起来， 嗯， 下面那条腿要用力往下压，然后这个腿要盖过来跨过， 对， 跨过的位置也很讲究的，如果你只是刚刚跨过，你的脚指向了偏移一点的位置，就是只是偏离身体一些角度的话，和你的脚能和你的肩膀你的腿 跨过很大 几乎和下面腿快垂直的这种状况的话，那放松的效率部位和感觉是不一样的， 肯定不一样嘛 啊，这个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啊。 刚才提到过就是我们不是做左右的吗、 嗯、 一般大家应该都是左右都不会很对称啊， 绝对不对称， 会比较 有一边咔啦咔啦自己放已经上来，可能一坐摆过来就响了，有一边死活都不想， 甚至还有可能有一边就是跨过的那个幅度， 两边幅度也不一样， 对 对, 对， 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应该是给跨的不太好的那一边也要多做吗？就还是以平衡为主， 对称吧， 就是我建议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舒服你可能那边都想多坐一点、 嗯、 第二就是这边两边坐多久的时间一样就好了啊啊，当然那边紧的那边我当然建议你去先坐，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哪边紧， 对， 那你坐一坐你就知道自己哪边紧， 感觉出来了吗？ 对啊，越坐你就会越能体会到哪边紧， 是的、 啊、那当然了，做完了这些以后呢千万别突然马上站起来， 嗯， 做完单边了以后呢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双腿并在一起正常的摆动一下，你看一下有没有自如一些、哦、这样 活动的幅度会不会更大一些， 对，这样摆动自如一点，然后呢收腹，学会收腹以后侧卧坐起 啊、哦，不要猛的坐起、啊、 不要直接起， 对， 而是侧卧坐起， 嗯， 啊，侧卧坐起扶住以后推起来以后那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嗯， 啊， 对， 那当然我说的这个侧卧坐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别因为你太松，因为我们现在是放松了、 嗯、 放松完以后肌肉的支撑没有那么足，所以你突然猛的一些动作反而有可能是导致它会怎么样闪到 伤到嘛，对、 嗯、所以侧卧坐起以后并不是马上就没事了，侧卧坐起以后我建议你去靠墙站一下， 嗯， 对，靠墙站， 为什么要靠墙站？ 因为靠墙站的时候相当于欢迎你回到地球就让你身体重新再正确一个 找到重力的感觉， 重力下有身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合理的排列，养成一个比较好的身体重心的一个习惯的时候，想再次诱发类似的问题就不容易了、 嗯、 而且这个时候回到正确的排列下，身体的相当于重启一遍，重启一遍也 OK 好一点了， 嗯、 啊，当然我还会建议我的会员在这个放松完以后马上进行强化训练， 嗯， 强化腹部啊，强化腹部和强化背部的功能、 哦、 包括还有一些侧面的训练都要加上，这个时候呢等他离开我这里的时候，我起码能保证两到三天之内他都是感觉很舒服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以为想说、嗯、他今天走了之后就感觉好像自己都长高了两三厘米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今天走了之后就再也不会来了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组啊，他都是属于放松嘛啊、 嗯。 那如果做完这一组的练习之后我们还需要特意再放松吗？那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再放松了吧？ 对，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这些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嗯、 很充分了， 嗯， 啊，就不用再去额外放松了 啊，就直接在做刚才像您提到的强化训练、 啊、要做强化训练，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做的话 最好是做一下， 对， 比如说做一些腹部的按摩， 嗯， 腹部按摩不是用手啊，是要靠腹肌自己去收腹去按摩， 对， 去激活增加一下你的腹内压，减少一下下背的压力、 嗯、 同时呢就相当于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腰椎，给它提供更多的一个支撑力量， 嗯、 啊、 那当然像我之前提到过的这一套动作适不适合在我们睡前去做呢？ 我说实话睡前可以做， 嗯， 嗯， 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做完是松了吧，但是呢你突然躺了一个很软的床， 嗯， 你本来就松，床是不是很软啊？ 对呀、 啊、软完的结果就是没有支撑完以后它位置是不是不是很正啊， 嗯， 有些朋友早上起床就会闪到或感觉空， 哦， 睡醒的时候都没事，就从睡醒到起，我说过到当你睡醒到起床的那一瞬间肌肉是张力是逐步恢复的，所以起床姿势不正确啊，然后忽然突然猛的一起、 嗯、 或被惊醒做了一下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可能会闪到、 哦、 因为是已经松了嘛，松了以后它对本身的关节周围的保护和支持就会下降， 嗯， 只是那个压力减小了嘛，但是你并没有把合理的压力给到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风险、 嗯、 所以我是不太建议睡前做的， 反正睡前如果要做的话、啊、按照李教练刚才说的我们还是把靠墙站这些动作 对你要 站一站都做完， 对， 哎， 然后甚至你要做一点腹部的练习，六点支撑收腹就可以了， 对 啊， 对，就是给自己一个过渡、 嗯、 不要刚做完就像我说的从地上爬起来就去床上，那可能是不太好的了， 对、 啊、 如果你做的时候都、哎、呀做的都已经很困了，我说实话、 嗯、 那你今天这个训练是无效的， 太放松了， 对，你放松确实是放松，放松你应该感觉腰放松，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 嗯， 如果你真的很放松很累很困，那我只想说你今天太累了， 对， 去睡觉吧， 嗯，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的啊，关于我们这个腰背部的这个舒展的训练啊，说是一种放松，但不是说让我们纯的放松，仿佛是说要入睡的那种放松，我们还是要给它进行一些功能上的练习，给它更多的一种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给腰背部带来的这些不管是因为不良的体姿体态所造成的问题，还是说我们久坐伏案工作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有所缓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也要像李教练提到过的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常坐， 常坐动作啊，不是常坐在那 儿。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是哪个坐啊，做动作的坐，不是久坐的坐啊。啊，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李教练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